喂，各位听众又翻到嚟港珠澳第23集啦。咁系啦，今日有我城邦二世祖啦。 系有妈姐，大家好啊！ 大家好，大家好。咁新年流流咧，就唔今集咧就应该讲少啲粗口啦。其实系啦，咁就趁呢个机会就祝各位听众新年进步，心想事成，身体健康，689快啲落地狱。 系啦，咪仲有系，顺便宣传下，系咪而家维园普罗政治同埋语学有个档好似系嘛？ 系啊，不过节目出街嗰阵咧就已经收咗档啦。 收咗档啦，咁都仲可以帮衬噶嘛？我见到好似有啲书卖嗰啲嘢噶喎。 系啊，咁就有 仲有件 T 恤几靓，我见到啲人摆出嚟。 有阿郁文嘅比橡皮图章更不堪啦，即系呢本书其实我未买嘅，其实我都要叫人帮买噶啦。咁就 佢仲有件衫噶喎，系咪好似？ 佢有几件衫？ 一件新出噶。 你系讲 咩香港人 T 嗰件系嘛？ 系啊，即系有蜜通匪类嘅新版啊，白色 T 恤啦，同埋我系香港人，黑色黄色嘅 T 恤咯。咁其实即系系咯，仲有即系其实仲有郁文啊、李仪老师啊、陈云老师啊，其他书籍系可以喺热血嘅普罗热血嘅摊位度买到嘅，系啦。 系啦，即系就算你话唔喺年宵度买，平时都可以买噶嘛啲人。 即系你去热血嘅 shop 度买啦，或者上普罗度买啦，咁即系其实大家都应该即系 支持下 咯。系，因为其实教主琴日就即系因为呢个司法复核就俾政府追堂费啦，咁就要争7万元啦，系咯，咁都系要靠大家即系支持翻 My Radio， 支持翻普罗政治学院嚟打呢场漫长嘅战争嘅，系咪啊？ 系啦，咁啊，多谢大家支持啊！ 系啦，喂，屌，有篇文咧好鬼 high 咯，其实今日唔系准备好多嘢，即系呢个叫在澳洲的华人与澳人的20个天壤之别。喂，阿猫姐，你喺 city 活动多啲啦，你觉得即系我唔系好知咧，其实往年咧雪梨嘅农历新年装饰系点样，但系今年好呕心喎。 哇！今年嗰啲真系简直好似即系，唉，我都唔想讲用嗰个字啊！真系新年，即系啲人新年流流，好似唔系几吉利咁样。 系咯， 即系天堂碌咯，今年真系。 坟场新闻。 系咯，真系好天堂碌，简直系。我以为去咗天堂咁，真系。 唔系啊，天堂咧就应该系有一班咁嘅诗班咁对住你唱诗喎，但系呢班又似乎系。我哋去錯破地獄多啲喎。 係咯，我都唔想講地獄嗰個字啊！你又講咗真係。 我哋呢啲野 L 嚟噶嘛，冇乜所謂。即係總之咧，就琴晚咧，咁我咁啱去咗 City 啦，咁就呢度雪梨就為咗慶祝農曆新年咧，咁就政府咧整咗好多，即係我唔知佢係撈亂咗中秋節啊，定係呢個叫做香港啲所謂花車巡遊啦，咁就將十二生肖就整咗啲咁嘅紙扎嘅燈籠咧，咁喺度展覽咁喎，咁啊即係因為今年係猴年啦，咁就梗係有隻竹金鳩猴喺度啦。跟住之後咧 ，Martin Place 咧嗰度咧就有一堆兔仔喺度。 喂，即係啦，你知道佢係搞十二生肖都還好啊，真係唔知咧，真係以為去咗盂蘭節，我覺得。 咁一把火燒咗好冇？ 好似盂蘭節，我覺得似多過似新年喎，搞到個款。 即係佢啊！即係點解阿貓姐咧話似盂蘭節咧？因為佢啲用啲顏色咧，又綠又白。有粉红，你话即系唔似嗰啲咁嘅，唔似坟场新闻似乜啊？系咪先？吓，真系黐线嘅。 唔系喎，往年时都唔会整呢啲喎，点解今年会搞啲咁嘅嘢嘅？ 头功头都 short 咗，咁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喺赌场隔篱嗰个公园咧，咁啊整咗个嘢叫 Luna Market 啦。咁 Luna Market 咧就系讲佢好嗨嘅咯，佢系整咗成个公园，咁就无啦啦啲咁嘅菲律宾啊、日本啊、强国啊嘅即系摊档嘢食咁样咯。跟住之后我睇到我啲 friend 咧 Facebook check in 去食咧，乜14元一个 burger 你 short 咗咩？真系 唔系啊？呢个都算贵到啊！之前唔系 Surrey Hill 有间 pop up 咧，变态喎。 排半个钟队食个 burger 啲人真系。 我系 in and out 啊嘛，但系嗰阵我去个公干啊嘛，如果唔系我都去食啦。 我觉得好无聊啊，排半个钟食个烂鬼 burger。 唔系啊，嗱，即系咧，我谂譬如有睇我哋普罗奥楼之友嘅 group 嘅朋友咧，都知雪梨呢个兴起 burger 热啦。咁而阿猫， 我听到我哋呢个你个麦真系执整整。 即系你听唔听到我而家？ 而家好啲系啦。 咁即係呢個叫做你知而家雪梨興起 burger 呢，即係 burger 熱嘛，而家個個即係食 burger 好撚潮㗎嘛。咁就即係阿貓姐頭先所講呢，喺 Surrey Hill 呢嗰間burger 鋪呢，係其實喺美國呢係下難嘢囉，冇乜咁特別㗎囉，但係澳豬咁樣未食過嘛，所以咪 食。唔係好似美國有幾百間㗎嘛，嗰間嘢係。 幾又唔係幾百間，幾廿間咯，加州多咯，嗰間嘢叫 In and Out 啦，開埋名啦，係咯，咁啊真係麻麻地。但係其實咧，即係最核突咧，你話關於澳洲咧，呢、這個叫所謂慶祝農曆新年咧，就喺 Maya 出邊咧，無啦啦咧，好撚大隻字咁咧，寫住呢個春節快樂咯，頂你個肺乜鬼嘢春節啊！真係黐線嘅真係。呢、這個澳洲嚟噶，你使乜？即係其實加拿大都係嘅。加拿大咧，我好多啲咁嘅，即係譬如你有陣時啲友仔即係 email marketing 咧 ，send 啲 automated 嘅嘢俾我睇咧。咁好多時都係講咩 Happy Lunar New Year，Happy Chinese New Year。屌你老味 ，You guys are Canadians，You guys are Australians。即係人哋農曆新年關你撚事啊？都係鬼事啊！ 咁而家佢要賺強國錢啊嘛，你英國都有㗎，而家 Harris 都有㗎，而家連。 咩拉斯維加斯仲多啦，拉斯維加斯即係以前香港軟實力勁嗰陣，係真係年年都請，即係香港嗰啲咁嘅大牌明星嘅，唔係上大陸春晚嘅，而係去拉斯維加斯去 MGM 嗰啲登台嘅，真係講呢啲，即係左輪右你唔好話啦，左輪右你即係零唔知零三定零四年，佢農曆新年係去拉斯維加斯登台嘅，唔係去強國嘅。你話其實都唔係好耐啫嘛，12年啫嘛。你話做乜搞到咁鬼柒啊？真係， 唉，算罷啦。而家越搞越衰，越嚟越強國化，真係唉。 快撚啲落地獄。 唔係，我覺得啲外國成日都將中國化變強國化，唔係，即係佢哋唔會理你咩 culture。總之有錢賺就係、是中國嗰啲就係、是。就是好嘢，咪有錢賺咪鬼佬唔識食唔識噶嘛？你睇澳洲就知啦。 唔係你咁講啦，即係其實咧農曆新年咧，其實係一個即係要借阿陳雲老師一個係一個好華夏嘅習俗啦。即係 which is 你知其實喺東亞地區咧，譬如你講緊係柬埔寨啊、泰國啊、越南嗰啲，都係睇農曆嚟做人噶嘛，因為農耕社會啊嘛，係咯。即係、其實農曆新年係 celebrated by 東南亞好多嘅人嘅，但係而家就老屈咗變咗強國節日咁。你話 係咯？ 情何以堪？ 唔係啊，同埋最白痴係我諗美國仲多啊，或者喺英國啊嗰啲咧，佢係全部用簡體字周圍寫噶嘛。 澳洲又何嘗唔係咧？ 應該我諗應該冇美國咁多係嘛？ 美 加拿大、美國應該多過呢度係嘛？ 加拿大、香港人都多，所以就繁體字都多。但係美國睇你咩咧？美國啲華埠好多都係用翻簡體字嘅，因為多台灣人啊嘛，係咯，同埋即係。但係你話澳洲就我真係大部分，你就算我頭先我臨做節目嗰陣，我刨咗 Sydney Morning Herald 嗰篇所謂叫做即係農曆新年賀詞，屌你老尾咪又係簡體字，真係你有幾鬼悲哀？ 唉 ，anyway， 嗱有篇文好鬼卡嘅咁咧，呢個即係略略講一講啦，之後就落我哋啲話題啦，咩？在澳洲的華人與澳人的20個天壤之別，咁就講緊咧第一嗱，即係我 go through 呢幾廿個 point 咧，就係呢個叫做華人喜歡朋友聚一起時是去餐廳，澳洲人喜歡朋友聚在一起時是去蒲酒吧。其實我好唔中意酒吧，又污糟又貴，真係。即系 我反而中意芭比多过酒吧。 咩啊？芭比正啊，顶！ 芭比好过酒吧，你芭比都可以饮酒嘅啫。 唔系你芭比喺屋企饮酒啲好有几贵啊？开支酒好平啫嘛。 咪系咯，芭比好 enjoy 啲嘢又好食系咪先？ 你有任坐，坐几耐都得。 系咯。 咁咧呢个咧就呢个极少的华人喜欢在太阳下晒的海边，大概不是最佳的旅游去处。澳洲人爱死了晒太阳，太阳越烈越好，晒的面积越大越好，钻得越少越好。海边自然是亚洲澳洲人夏天度假的最理想选择。唔系我系唐人嚟嘅，所以我好怕晒 嘅。啊，你系唐人嚟噶？ 咩？屌我好怕晒嘅，屌我咩？即系我系好黑，但系其实我好怕晒嘅。 唔系，但我好中意游水嗰啲，我中意阳光。 我唔中意阳光，我中意你唔喺屋企度独卵，我中上高灯。系啦， 咩听唔到讲咩？ 我住匿唔喺屋企上高灯啊！我系独卵， 即系做已经做独卵。 呢个华人在澳洲的生活很忙很单调，难进主流。澳洲的主流人群生活也很忙也很单调。爱动的年轻人空闲时不时去酒吧，就是去健身房；不爱动的呆在家看电视。每周同样的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只要那个节目 show 不被取消，就看一辈子。嗱，我又唔好同意呢点。系啦，即系呢个叫做唐人咧，其实咧即系有细路嗰啲啊，督鸠个细路做功课啦、补习啦、学琴啦， 系咯， 系啦。咁但系即系你话单身嘅唐人，其实好多嘢玩嘅，即系呢个玩车啊、玩女人啊咁样，好多嘢做。咩啦？华人 我都好闷，我好多嘢做。你有间屋就好忙嘅，其实。 咩？我住 condo 我都觉得好忙啦。咁你出边 你有间屋，你净系抹嘢，你都好忙啦。你呢度唔请工人噶嘛？点会冇嘢做咧？ 同埋呢度天气， 你 weekend 你净系抹屋都抹死你啦。 同埋呢度天气咁好啊，即系你都想出去踩下单车啊，行下咁样噶啦，系咪先？ 咪系咯，就算我意思即系 weekend 你冇咩落雨冇订去，你都要执屋噶，你都要整嘢噶。呢度唔系咩噶，系咪先？即系唔系有工人嘅地方嚟讲？ 咩？屌你呢度你呢度啊！你屋企嘅时间多过喺香港啊！你见到笪地污糟啊，你都想去吸下佢拖下佢啦，系咪先？ 系啊， 我都系，我容忍唔到间屋污糟。 咪系咯，同埋你有露台嘅话，有时你都可以搞啲嘢啊，或者系咯。饮下嘢啊，咁都可以一日噶咯。 大佬，你呢度有阵时候你，譬如你啲咁嘅电器嗰啲嘢坏咗，你自己都要整噶，唔通请条 tradesman 翻嚟？ 系啦，你有嘢好多嘢，你 weekend 你有时候都要整下屋企啲嘢啊，修理啊啲咁嘅嘢噶嘛。 即系譬如埲墙扑咗，你咪补下油咁都搞你一个晏昼啦。 系啊，你唔会冇嘢做噶，好多嘢做噶。 华人拍马屁送礼是背着其他人偷偷送给上司。澳洲人士当着其他同事的面大大方方地拍明着送，都是的，成鸠人喺度拍马屁啲友仔， 系咯， 系啊，即系话 thanks boss 又成咁，即系你唐人睇落去屌你老尾咁卵狗嘅事，我做唔出嚟啫。在工作上出了错，华人喜欢找理由为自己辩解。澳洲人立刻说是自己的错，请求原谅。唔系咯，我觉得澳洲人先 最多 excuse。 唔系，即系作啲卡嘢出嚟，冇人信，咁你又焗住信咁样，系啦。 乜、這個、都唔认，错又唔认咁咯，啲人。 唔系，即系做错嘢又唔认，又要死兜。呢、這个华人在公司内和同事上级有分歧，时常闷在心里。澳洲人士一定要和你说个清楚的，错咯。澳洲佬成日兜个圈嚟搞你咯，或者唔鸠理你啲嘢咯，系咯。 系啊， 唐人反而爆出嚟啦，唐人唔捻忍得啊嘛，系咯。 系啦。 很多华人在公共场合说话声超大，不知道不是国内人太多太嘈杂，说话大声惯了，到了一个安静的国家也无法控制声量。错咯， 呢样就真，喂，呢样都真嘅，我觉得系嘅。我搭火车成日都听到好嘈， 香港人反而好静。 系啊， 澳洲人的声量控制得极好。在共车、餐馆和其他公共场合都说得很小声，在会上、在台上说话很大声，唔系咯？屌你咩澳洲佬喺餐厅几嘈，你未见过啫？屌 酒吧你几许嘈？ 华人还没结婚，钱就合着一起用了。大多数澳人结婚一辈子，钱都分着用。嗱，我就唔系咁睇啦。我啲识啲唐人就钱银就分得好开嘅，反而啲鬼佬啊！你爭住我，我爭住你咁樣。 咁你睇嗰啲啊，娶 Asian 嗰啲啊，請到洗女人錢嘅，你睇，我都話啦，舊年去 Valentine 個男嘅係鬼啊嘛，女 Asian 嘅咩？跟住咧都係個女人俾錢嘅，好多 pair 都係咁嘅喎。 唔係嗰晚我出去食飯咧，都係個鬼佬咁坐喺度戇鳩鳩咁樣，女人俾錢。 咪係咯，邊係 AA 㗎？而家唔 AA 噶啦，而家係個女嘅俾錢㗎，全部。 即系其实咧，即系咧，讲翻我哋上集之前讲嗰啲咁嘅嘢咧， 啲咁嘅唐人女人咧，即系咧要揾籍嚟留低咧，或者即系喂晒命咧，做咩要娶翻你咁嘅唐人啫？娶条大碌鸠唔好，俾咪钱玩大碌鸠当叫鸭啊！嗱，呢个华人炫耀小孩学习成绩好，澳洲人炫耀小孩打球打得好，打得咁好，咪系做乞衣？坦白讲，或者做 第日咪第日大个男嘅咪识个亚洲女咯，咁咪唔使做咯。 唔系啊，或者入嗰啲咁嘅咩咯 ，rugby league 啊 ，football league 嗰啲，跟住之后有 Australia 啲饮醉酒啊，即系屌人只狗啊，咪冇得捞咯，不捻之所谓。啲球坛啲垃圾，啲马骝嚟啫嘛 ，Adam Goods 佢都系啦，马骝真系。 唔系、啊，我发觉而家越嚟越多啲鬼佬走去学 Mandarin 喎、 啊。咩啊？系啊，但系即系 博识个 Chinese girl 唔使做啊。 系啊，但系有阵时咧，嗰啲鬼佬咧无啦。即系我冇同你讲，我冇同你讲咧，我走去我走去 city 咧，我上个礼拜同你讲嘅应该系，即系无啦有对越南 couple 同个小朋友坐喺个 food court 嗰度啊嘛，系咯，跟住之后就佢哋走去买啲嘢，跟住之后个鬼佬同佢讲谢谢啊嘛，跟住之后个越南阿妈好卵嬲啊，屌鸠鬼佬话we don't say 谢谢咩 we are very 喂，你如果个鬼佬啊咁样同我老公讲啊，都会揼你啦。 我話 What the fuck is this? What the fuck is that? I don't understand this shit. What you trying to talk to? What you trying to talk about? Fuck you. Are you being racist? racist 仲係 racist 喎，係 喎。咩係啊？咪玩鳩佢咯！屌真係，即係啲鬼佬做狗咧做得好撚柒，即係都要對住我哋呢啲咁嘅人咧。嗱，其實咧嚟緊呢幾個都好有爭議性嘅。其實我好，即係點解其實我 insist 講呢篇文咧，我好想攞貓姐你 opinion 俾即係關於呢幾點嘅。華人的父母千里迢迢從地球的另一邊飛來，幫著他們的孫子。一般澳洲人主要是白人退休了，冇事住得再靠近兒女，也會不去帶孫子。babysitting 幾個小時，偶爾個個夜還可以，整天帶絕對是辦不到的。 即系咩？即系话佢哋 babysit 请人抽啊？ 即系譬如两公婆要做嘢，啲父母好少，即系话啊，你要做嘢悭翻啲 daycare 钱啦，我帮你抽啦，咁样咯，系啦，即 系 会 系啊，好多都系咁噶啦，唐人嗰啲 咩？唐人系父母抽定系话唔够你啲孙啊？ 唐人咪俾阿爸阿妈抽咯。 但系佢就系话啲鬼佬唔会啊嘛， 鬼佬唔会噶，唔系鬼佬都有噶，其实。鬼佬嗰啲唔同唐人，即系你唐人嗰啲，你俾阿爸阿妈凑好多都会俾翻钱又成噶嘛。鬼佬嗰啲唔会问佢攞翻钱噶，我识得嗰啲。 唔系啊，吓唔系喎？譬如我有细路，我老豆老母帮我，但我绝对会俾翻钱佢噶，屌！ 鬼佬唔会噶，鬼佬，佢唔会问你攞翻。你唐人你唔俾佢闹到你死噶嘛？鬼佬嗰啲佢觉得我得闲咪帮佢凑下咯，佢又唔会特登刻意问你攞噶嘛。 咩鱼？ 你唔俾佢又唔会闹你嘅，系啊。 咩啊？嗱，另外一点啦，嗱， 同埋鬼佬佢哋咧咁嘅，佢哋就唔中意日日都俾阿爸妈凑，点解咧？佢哋觉得要出去即系 childcare 啲，可以学下 teamwork 啊啲咁嘢噶嘛。 好捻憎，其实我系一个好扑街嘅，我好捻憎 teamwork 嘅，我谂到 teamwork 我头痛。 即系佢哋又唔会，就算佢哋有阿爸妈凑，都唔会日日都等喺屋企嘅，想佢哋 socialize 嗰啲咁样嘅。 屌，咩啊？我系 socially awkward， 所以唔好搞我，系啦。 No, 我讲，即系你讲臭细路，我讲鬼佬同埋唐人嗰啲啊。 O K， 嗱，如果华人送父母去老人院，肯定是不孝。澳洲人的父母住在老人院，如果儿女抽空去看望一下，那叫孝顺，系啦。 咁我又唔同意喎，其实呢啲人成日唔会呢鬼佬唔孝顺嗰啲呢，即系佢哋个 culture 系唔同，其实佢哋都会。即系会同阿爸阿妈食饭嗰啲噶，即系佢哋系佢哋中意拜 appointment 噶，唔知你知唔知？ 我知道啊，系啊。 即系佢就算同阿爸阿妈食饭咧，佢哋中意拜 appointment 嘅，佢哋唔中意堂咁样上嚟食饭啦。weekend 得闲上嚟食饭咁嗰啲啊，就算个爸得闲，阿爸阿妈 retire 得闲，佢哋都会要 make appointment 噶。 我嘅其实咧，我觉得咧，说嚟啲嘢咁问题咧，我系好想黐住我老豆老母。咁我份量就超级好使 啊！但系好搞笑，同我啲朋友食咧，佢哋就算同老豆老母食咧，都 A A 嘅，即系佢哋唔会话帮阿爸妈俾埋嘅。 咩？我知啊，但系其实 好搞笑 ，A A 嘅。 唔系，我唔明咯，即系我自己同我阿爸妈食饭咧，我都主动俾埋阿爸阿妈嗰份噶嘛。 但系鬼佬唔系噶，鬼佬系 A A 噶。 咩？如果我唔俾埋我阿爸妈份，我俾我老豆屌噶嘛会。 系啊，唐人先会屌，但系鬼佬佢哋觉得即系数还数，路还路，钱呢啲咧，佢哋分得好清嘅。 即系 OK 啦，华人的父母来儿女家中住上几个月是自然的事，澳洲人的父母来儿女家中住超过三天或一周就是惊人的事了。 嗯，是事实来的，他们不住一起住的鬼佬，我见大部分这些都不住一起住的。 不是，我真的很想黐住。 除非如果一个鬼佬那些呢是跟爸妈住，是那些穷到喊那些咯。 咩啊？唔系，但系其实 你租嗰啲咪会咯。 我真系好，但我已经唔算穷啦，但我好想黐住我妈住 咯。你唔使俾钱系嘛？ 咩啊？我会俾好多开支嗰啲嘢，但系屌真系。 但系鬼佬唔同噶嘛，鬼佬嗰啲佢哋中意有自己空间噶嘛。 咩啊？咁你同老豆老母住都有自己空间，一人一层咁样，不嬲都系咁啦。 咁你屋企够大噶啦，大佬大都唔系噶嘛，顶 一人一层食饭至讲嘢。 你大部分。讲真的，你大部分啲鬼佬点会好似你咁有钱，大佬？ 唔系好穷，好穷，所以我成日要黐我妈。 哇！你间屋两层都叫穷，搞错你。 嗱，许多华人的后院种的是菜，即系其实咧，我屋企咧以前系种菜嘅。普通澳洲人的后院种的是花草，系啊，即系利身我阿爸阿妈喺后院系种葱啊，种番茄，种芒果嘅黐捻线。 唔系，我乜都种嘅。 咩啊？咁佢 我唔觉得系鬼佬，即系咁你鬼佬都有种柠檬嗰啲噶，大把咯，香蕉种香蕉都有噶。 你种 chili 啦，种辣椒啦，好兴噶啦，系咪先？ 咪系咯，唔一定系还先种菜嘅鬼佬都有噶，不过佢哋用糖菜啫嘛。 唔系，即系你咁讲啦，你用个 common sense 嚟讲啦，即系譬如有个花圃咧，你个 front lawn 个花圃咧，你唔会将种萝卜咁 high 噶。 即系佢哋咧系咁嘅，前院咧佢哋唔会种呢啲咁嘅嘢嘅。他们如果种菜在一个后院收埋，不会这些糖那么开前面整棵龙眼荔枝这样的嘛。 不是，我老豆真的在前院整棵 cherry tree 的黐撚线的。 我鬼佬不会这样的嘛。 不是，我家是唐人来的，街的。 鬼佬前面种棵松树啊，种棵嗰啲树引啲雀嚟啊，后面先种嗰啲芒果树啊、柠檬树啊嘛。 我咩即系其实咩你所以呢篇文咧就嗱， 即系佢哋食到佢哋中意整咧啲生果树咧，好似一个 secret garden 咁样嘅，你明？即系好似 后边有个 grove 咁样。 系啦，你个 secret garden， 佢哋唔中意咁样同人哋 share 呢啲嘢噶嘛，大佬。 喂屌嗱嚟紧呢几个咧颇有争议性噶。华人赚了钱存在银行里保持安稳的心态，澳洲人赚了钱快些花出去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准，系啦。 喂，我觉得唔系，华人赚了钱系狂买楼嘅。 咩啊？好似我咁，每日都有谂， 唔系 储 佢哋系狂买楼。有钱又买啊，变态啊！有啲借都冇得借都要买，有啲 咁我又唔会走去，即系我唔会咁戇鳩走去狂扯自己嘅 equity 嚟买嘅，但系我买到极限噶嘛。 但系我觉得华人系中意买楼头保值噶，唔系中意储钱，我呢个啱。 唔系咁讲，即系我自己咧，应该话其实咧，我觉得咧，我宁愿咧将啲钱咧抌落去啲咁嘅 healthy 嘅债务度咧，都唔想使鸠晒佢咯。屌你！我将啲钱啊抌落去保值啊，我都唔想使鸠晒佢 咯。哦，但系鬼佬唔一定使晒噶，有啲鬼佬系中意买股票噶，唔知你见过未？ 呢度 有啲鬼有，其实我觉得中意买股票嘅鬼佬系多过中意买楼噶，唔知点解。 系啊，呢度就我识 或者买外币咯，系啊，买外币咯，鬼佬中意买股票外币咯，因为佢哋觉得 liquidity 可以随时用啊嘛。 系啊，股票同外币，但系即系我识嘅更加多咧，就系将佢买晒啤酒咯，戆鸠。 睇年纪嘅，我谂睇年纪。如果佢太后生，或者佢哋唔系话好做，睇佢同埋做咗做咩行业嘅。即系你鬼佬啲比较即系专业啲啊，或者屋企有翻咁上下嗰啲咧，一般都唔会乱咁使嘅。 I T 佬 啊 ，I T 佬，你屋企唔系话中产嗰啲嘛？嗰啲 咧系啊，即系我啲同事唔系使鸠。 如果屋企中产嗰啲会教佢哋噶嘛？ 即系叫你唔好使钱噶嘛？其实好孤寒，唔系即系我识嗰啲屋企有钱出身嗰啲咪好鸠孤寒。 鬼佬其实都唔系个个大使噶，我识有啲鬼佬都好识理财噶，唔系讲笑，即系睇个屋企点教噶咋，其实。 咪算啦，我谂我嚟咗咁耐咧 ，hang out with the wrong group of people， 我全谂部冇家教。 唔系大部分嗰啲即系屋企，因为通常咧鬼佬嘅教育咧，好老实讲，啲阿爸阿妈好多唔理嘅。 啊，冇家教啊！ 系啦，你点解觉得唔好家教呢？即系啲阿妈咧好怪，我觉得即系个细路玩你正常，你夹住噶嘛，佢唔系由得佢啊，冇嘢嘅咁样。我跌啊，由得佢喊啦。 唐人都打鸠你噶嘛，做错嘢就 系 啊，跟住我曳啊，曳佢大个会学噶啦，有啲咁噶嘛，即系佢唔会话即刻闹佢嗰啲嘅，冇人冇你睇嗰啲鬼仔曳，佢唔会闹嘅，有啲会讲道理话唔准喊咁咯。 如果你同啲鬼仔讲道理，咪等于同呢个 ISIS 说讲圣经咁样戇鸠 系啊，你唔会见到有鬼婆闹仔嘅呢度。 所以算一个 culture gap 啦。嗱，很少的华人在信用卡上欠债，很少的白人不在信用卡上欠债。 睇睇啦，不过我觉得啲鬼佬又好搞笑，啲鬼佬咧真系，我都之前都讲过，买楼好似租屋咁噶嘛，top 到尽晒啊，用晒啲卡咁样咧，用个 equity 还钱 系 噶 啦， 嘛。 有钱冇钱得保持那么高的生活水平，先用先享受再说，这叫提前消费，百姓如此，政府也如此。 咁都啱嘅，其實好多洗完政府會養噶嘛，諗住。 咩啊？係啊，我 唔係同埋點解？所以咪話點解咁多要食國貨咯？嗰啲鬼佬 唔係 都 我 要。 親耳聽過，起碼6條友咁同我講過啲咁嘅嘢，跟住我 O 撚晒嘴咯，屌！ 咩咩六條友講咩啊？ 同我講不即係話咩？咪洗鳩晒佢咯，有咩咪攞 Centrelink 咁樣咯，屌！ 係啊係啊，咁所以有啲洗到盡晒咪要食國貨咯。 係啦，即係呢個叫。 食國貨咁咪大把錢咯。 呢、这个叫嗱，即系有几个咧，其实咧唔值得讲嘅。呢、这个就系华人看见你穿新衣服，除非真的喜欢，是不会夸张的。澳洲见你着不同的衣服，一定会夸张一番。I like it。久了，你知就是客套话，随便说一句 thank you 了事。澳洲人的嘴真甜。其实咧，我唔会 comment 人哋着乜嘅，即系就算柒咧，我都系即系见到啲人柒咧，我都系硬咗佢算，唔讲出嚟把撚嘅真系。 系，我觉得佢哋嘅文化系咁啫，冇乜特别噶。 系啊， 即系佢哋好老实，好唔好，佢都会讲出嚟嘅。老实讲， 唔系，即系一讲嚟都无谓。嗱，在澳洲的华人好少热衷于捐款做义工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很少的澳洲人不热衷于捐款做义工或其他社会活动的。这里的讲的捐款是每年定期、连续不断的捐赠，不是灾后捐款。屌你老尾，你知唔知捐款可以扣税嘅？讲完，讲 完。Anyway， 嗱， 咁都唔系嘅，咁有啲人真系爱心嘅，即系点讲啊？嗰啲咩非洲嗰啲咧，月供咧都有嘅，系啦，即系个文化唔同，因为咧鬼佬咧觉得即系点讲啊 ？Give 噶嘛 ，give and take 噶嘛，个社会 social responsibility， 唐人就唔系揽住自己好过啦。 我系啊，所以其实咧，有阵时譬如公司咧开。即係公司有陣時，譬如開 town hall meeting 咧，或者有陣時我要開會講 social responsibility 咧，我基本上我係會瞓覺嘅。屌有錢， 佢哋 so 咩 responsibility 好緊要噶嘛？覺得你啲 social responsibility 啲， 你捐咪得咯，唔好要我捐啦，係嘛？我你叫我去做義工冇乜所謂，不過唔好叫我捐錢咯，我冇乜錢使啫，我唔係你哋，我唔想，我唔 唔係咁有時，唔係咁有時，我覺得捐都要捐嘅，唔係話樣都唔捐。 Anyway 啦，今个礼拜，头条新闻，澳洲就 rule 咗咧，呢、这个叫做 offshore detention， 即系其实咧，而家譬如你想申请做难民入澳洲咧，咁你就要离岸接受呢个叫做一来就检疫啦，二来就系审核你可唔可以入到嚟澳洲做难民咁样啦。咁而家其实澳洲咧喺海外咧有几个呢啲叫 detention centre 啦，难民营咁样啦。咁就而家班友仔喺度就喺話怒屌啊，維持呢個原判啊 ，which is Tony Abbott 呢個 Stop the Bullet Initiative 咧，係不合乎人道咁樣咯。而家就即係講緊，因為有260幾個孟加拉籍嘅難民咧，因為喺個難民營度咧，就即係佢哋有醫療嘅問題啊，或者啲細路啊有病咁啊，送咗去澳洲呢個內陸嗰度要去接受醫治啦。但係由於呢個 court ruling 咧，咁嗰班友咧就要翻歸去呢個難民營嗰度啦。咁嗰班撚屌咧，即係咧澳洲啲左膠咧，就喺度話呢個係即係冇人道啊，冇成咁。阿貓姐你點睇？ 頂佢個肺啊！ 點睇啊？你点睇呢单嘢？ 我顶佢个肺，又佢又唔系见佢俾钱咁人道， 唔系 大把啲花麻，而家冇饭开啦，又唔见佢救嗰啲花麻，黐线嘅，我觉得佢真系。 咩啊？系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 即系呢个叫 得 做， 闲救啲难民顶佢个肺啊！你啲 local 又唔理喎，大班人瞓街系咪先？你睇 Queensland 而家 又冇公开啲友仔， 旱灾 几 惨啊！嗰啲知唔知嗰啲农夫而家唔但即系冇嘢食不特止啦，又营养唔够啲细路系啊。 系啊，你真系理埋啲咁嘅，即系 你澳洲嗰啲又唔理喎，系咪先？ 你又唔系好理，即系呢个 Reese， 即系而家你知 Clive Palmer 炒捻晒自己成个 Nickel Mine 嘅人啊嘛，系咯。 好多系咪成千人？好似话有。 系啊，即系总之佢话即系暂时炒咗200个人啦，系咯。大佬，即系你其实你澳洲而家你一来就系嗰啲干旱，二来就系呢个叫做 manufacturing 嘅收皮，三来就系呢个叫resource boom 收皮。你又唔谂下点样帮呢一班一直喺度帮你出力嘅人，喺度理埋呢咁嘅，即系扑街，即系上嚟澳洲即系 攞福 系啦，零拗烂脚，即系我又唔会话佢系恐怖分子嘅呢啲咁嘅友仔，零拗烂脚啦嘅人咯，系咯，屌你老尾不捻知所谓，真系。 系咯，呢啲真系要屌鸠佢啦！搞错，真系自己啲人又唔理。 你真系你咪无谓啊！喂，仲有咧，呢个仲即系最卡嘅就系咧，呢个工党嘅Victoria 省长咧Daniel Andrews 咧，就喺度写一封信咧，就喺度呈请叫阿 Malcolm Turnbull 咧，俾 Victoria 去 take 呢班咁嘅难民。 你快啲攞晒佢咯！我都话 就系因为咧呢啲 refugee children 咧就系咧 going through 呢个叫 physical and emotional trauma， 即系觉得佢哋好卵惨咁样啊！ 喂，好卵惨，快拎晒去诺维托维，唔好嚟收，要收 Daniel Andrews 咧就喺度话咧，即系佢就即系代表呢个维省咧，就话个省就会 provide 呢个叫 housing 啦、health 啦、education 啦，同埋 welfare services。 哇，好啊，大爱呢啲简直系。 I want these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to call Victoria home。 Good idea 啊，喂 ，good idea， 唔好落嚟。 跟住之后咧，你知唔知佢啲同事点讲啊 ？Your name will go down in Australian history as a premier who cares about the welfare。 我听唔到你讲咩啊？你个麦又唔得。 Your name will go down in Australian history as a premier who cares for the welfare of the less privileged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系啦，咁就话即系 Bill， 佢又叫 Bill Shorten should take note and abandon support for offshore processing and associated cruelty to refugees. 屌你老咩嚟而家 ？Cruelty towards your own country citizen 啊，大佬，啲农夫几惨，系咪先？ 喂，咁你啲 farmer 喺度冇嘢食嗰啲系咪 cruelty 先？我想问下。 绝对系啦，即系啲你话西澳又好 ，Queensland 又好，啲矿工冇嘢做，成个 city 冧，啲小朋友因为爹哋妈咪冇嘢做而即系又失学，又即系失学又唔冇钱使，同埋呢啲矿工咧好多时咧佢做即係佢即係屌即係譬如你好似以前咧大陸咧即係啲港商關閉香港嘅廠咁即係大陸開廠咁你好多工廠工 唔係同埋佢個 skill set 你除咗做礦你好難轉移嘛呢個問題喎 你澳洲基本上個 market 就好細你叫佢做 commercial 嘢一來佢唔啱二來就係真係冇咁多位俾你阿生 唔係同埋你講真你叫佢去做起樓咁你都要攞個牌先㗎咁人哋唔使開飯啊。 系啊，同埋即系，唔系你而家仲讲，你而家仲讲起楼，就冧咯，仲起，根本 咁唔系靠咩？佢话政府要一路靠起楼嚟维钱嘛？你冇睇新闻咩？之前 靠起楼同埋靠， 而家西澳要将啲矿睇下点样将佢转起楼嘛？ 咩啊？咁好啱啊！你有睇 Current Affair 啊？即系呢个中国发展， 佢听唔到你嗰个麦又唔掂。 你知而家呢个中国发展商去呢个叫做西澳起楼啊嘛，啊碧桂园嗰个啊嘛，你有睇？ 多好多好多，唔知嗰度 系咯 ，Queensland 仲多， 咩成个高 起晒佢啊嘛， 系啊系啊，个三碌张啊嘛， 咩起完又冇人买，唔系真系 实有噶，想买噶，点会冇买？ 但系屌你真系好捻不知所谓咯，即系你走去手呢啲系咪真系正宗手指咬出唔咬入啊？呢啲咁嘅， 不嬲，我哋澳洲政府都系手指咬出唔咬入噶啦，唔系嘅咩？ 即系你帮埋呢样，帮埋啲咩扑街难民，又唔理呢啲嘢。嗱，即系咧呢个帮 佢而家就想左手入右手，唔系右手入左手出啊嘛。喺中国嗰啲买楼嗰啲就攞钱攞就攞俾啲难民啊嘛。 咩啊？不卵之所谓咁，即系我哋啲白白交税嘅，俾呢 我哋交税俾佢出粮啊嘛，佢想咁样啊嘛。 屌鸠佢！ 你都講起税啊，仆街！另外一單嘢就係咧，你知而家阿 Malcolm Turnbull 咧，而家又喺度話要加 GST 喎，加到15%喎。嚟， 佢講啫，我諗冇人會贊成噶係嘛？ 嗱，即係咧，即係 而家已經呢把屌到反艇噶咯喎，呢單嘢。 係啊，同埋其實而家全部輿論一致咧，都喺度屌鳩佢哋啦。咁就原因咧，就係話咧，呢個 health cost 同埋呢個叫做education cost 咧，就越嚟越貴啦。 喂，你知唔知？唔好講少，我唔知有冇講過之前。而家 TAFE 讀個 course 咧，以前嗰啲千零蚊嘅 course 咧，而家要10,000咯。 係啊，同埋、你知佢而家諗住係 shut down TAFE 啊嘛，佢漏嗰啲嘢出嚟啊嘛。 係啊，佢想 shut down 變私校啊嘛，全部。 全部 commercialization 啊嘛，仆街。 係啊。 咁即係以前啲友仔，譬如你唔想讀大學咁。即係好似香港， 或者而家你以前啲年青人冇嘢做，咁 讀個 retool， 你想學一門手藝，咁你都嚇 去 retool 自己咁樣咯。 係啦，即係佢冇嘢佢想學嘢，譬如話我想轉行，你以前做 IT， 咁我而家想做第二樣，譬如我想而家想去剪頭髮，咁你都可以俾人哋轉啊嘛，啱唔啱啊？ 係啊， 你而家直情你收到咁貴，點轉啊？ 鬼俾得起啊，咪狂 vet fee 咯，益曬銀行。 系啊，咪变咗美国咁咯，冇嘅毕业之后咪狂赚 cash 咯，系啊 ，student loan 系啊，即系美国咁咯， 系啊， 啲人卅岁已经赚几廿万债啦，仲点买楼咧？ 唔系，即系喺度话啲医生读完出嚟，基本上系冇钱嘅，因为要还钱。 你根本而家好多读医科啊，都有钱嘅屋企。 咁律师都系啦， 系啊，根本系有钱嘅。你谂下，你估学费平啊？读医科系咪先？同埋点讲啊？即系佢哋根本好多唔系靠做医生搵钱噶嘛。 买地咯。 本身屋企都话啦，有啲读紧医科已经几层楼收租啦，谂下。 唔系就白人嗰啲咪四世祖咁样咯，咁咪地。 系啊，白人都系啲有钱人读嘅，好多都系。 即系好多都系嚟到根本上系批咗地俾你，咁你啊。即系咁啊，几代都系靠佢啲地嚟揾食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啊，即系我觉得啦。 所以啲人系好戆居，以为读医科揾钱嗰啲系傻啊！根本入医科有好多根本已经系有钱嘅。 唔系你实习又容易，出到嚟你挨嗰几年 pupilage 人工又低，但又麻烦，咁嗰班有好多时已经搞掂咗啦。即系叫做攞个医生 title 嚟做风流工啫嘛。 系啊。不过咁你有个医生 title 咧，你问人借钱容易借好多嘅。 你工程师嗰啲都系噶，工程师 系啊系啊，工程啊、医生啊、律师嗰啲咧，你有个 title 咧， 系啊。 咁你去银行啊借钱啊容易咯，佢哋真系为咗呢样嘢嘅啫，我谂。 教授佢都系啊，你 investment 系啊，根本本身佢哋就有钱，再有个身份咪容易啲借钱咯。 系啊，咁你咪话，即系总之咧，呢、這个叫做咧，呢、這个加税咧，我就觉得咧。即系其实佢除咗 payroll tax 之外啦，仲有呢个 land tax 啊，嗰啲又加啦。屌你老尾！即系其实咧，我睇一篇评论咧，好搞笑嘅，即系好正。我即系佢一二三四咧，即系害捻晒嗰啲真系要搵钱嗰啲。但系咧，真系有钱嗰啲咧，就将佢啲资产，即系好似 Malcolm Turnbull 咁样啦，就转晒去呢个叫做 Bahamas 嗰度，就唔收增值税咁样。系咯。 我嗰啲 trust 嗰啲系咪你讲？ 系啊。 好多而家好多人开 Overseas Trust 嚟买楼啊！ 即系连呢个 Paul Keating 咧都出嚟咧，就话呢个 It is crazy to raise the GST， which would 系啦，基本上咧你加咗啲钱咧，就基本上系俾政府无啦啦 raise 咗35 billion 咧嚟乱 加。唔系啊，你就算好啊，我当你真系 raise 到钱啊，你加咁多税，我当你 raise 到钱啊，咪好似之前 carbon tax 咁，你啲 admin fee 咪 cut 翻晒。 系啊，咪即系唔系，我同埋俾啲钱你乱咁使啫嘛，根本就唔系 value for money。 唔系 value for money 噶，你记得 carbon tax 嗰阵时咪系咯，跟住点知大部分咧俾嗰啲 admin fee 吸晒噶嘛。 咪 cap 水，俾政府 cap 水。 系啊 ，cap 水啫，根本佢整即系好似你香港咁整个工程，佢而家就整个 GST 又 cap 水啫嘛。 唔系啊，咁呢个 Tony， 你即系高铁呢、這个就系高铁啦，呢、這个就系 Tony Abbott 咪收佢皮咯。 喂，你估 Tony 会出翻嚟咧？即系老实讲， 会我觉得佢会，即系佢 好似佢而家 pop， 因为呢个 GST 之后咧，好似 Tony 仲 popular 过呢、這个Malcolm 好似 嗱，我自己就咁睇啦。你记得之前我哋上一集就讲阿 Tony 哥喺度试水温咯，我觉得佢系佢呢排又沉翻啊嘛， 系啊， 佢根本有试水温，即系而家寻翻就即系谂下下一步点做，咁啊俾你 Malcolm Turnbull， 因为其实你见到阿 Tony 咧出翻嚟嗰阵咧 ，Malcolm Turnbull 其实你睇得出阿 Tony Albert 系比较代表啲 local 嘅金主 ，Malcolm 就比较代表大陆嗰边嘅金主， 系啦，同埋美国， 你睇佢啲 policy 就知啦，全部铺大陆嘅而家 Malcolm Turnbull。 Malcolm Turnbull 黐撚線嘅，你知佢喺 CSIRO 嗰度裁咗300多個 climatologist 咯。 邊度啊 ？CSIRO 啊，佢裁咗300多個氣象學家，話呢、這個climate change 嘅 research 係冇 value 啊。有冇睇呢單新聞啊？ 我冇睇過喎，但係根本唔係話 climate change 係呃鬼嘅咩？ 係啊，但係即係佢喺政府。嗰度即係個 research 機構嗰度裁300多個人，但係佢又話， 但係嗰啲人一個人人工好高喎 ，research 嗰啲， 係啊， 搞住啲嚇。 佢又話要搞 innovation 咁樣喎，但係你做唔係啲咩小動作，係咪撲街啊？ 唔係佢裁唔緊要，但係你開翻另一個局係搞嗰啲譬如風力發電啊，即係人哋有啲真係實業噶嘛，你德國咁樣 嗰啲啊嘛 ，alternative energy 嗰啲咩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Anyway, 我覺得不是財不財問題，是他搞的事真的不能之所謂，你看他說什麼分那些走去整個什麼數碼港，是吧？看 Darling Harbour 整個數碼港遲些，是吧？ 是啊，喂卑嘛， 是咯， 你要穿就起 condo， 你不要說我說， 不是咯，不是 高級 high-tech condo， 屌 high-tech condo 一按一個就有雞叫，對不對？ Manual 嘛， 電召服務电召服务 咩国家嘅鸡？ 电 iPad 叫鸡，揿个掣就到 book 时间。Uber 叫鸡，睇下个 map， 睇个map 附近有冇鸡，咁啊应召，即系话咩？ 喂，而家系咪话嗰啲色情网都有 Uber 嘅话？ 冇啊，屌有都系我谂出嚟。WeChat 已经系 Uber 叫鸡啦，屌！摇一摇，附近有咩人？ 你的好朋友啊？ 咩？屌，唔好讲咁样衰嘢。嗱，本地新闻咧，嗱，讲埋最尾一單。 喂，听唔到啊，老细，你咁快真系唔掂啊！ 讲埋最尾一单本地新闻啦，你琴日咧有个457嘅货车司机咧，阿叉嚟嘅，搞到成条 M5 封咗，因为佢以为咧。自己咧就過唔到嗰條隧，即係機場跑道嗰條隧道橋啦。咁就將咧成架貨車就鏟去左邊啦。咁點知咧？因為佢架貨櫃車咧係有兩卡噶嘛，咁就 stuck 住咗，即係佢鏟咗一部係啊，咁就要褪，即係要入翻後波褪翻架車出嚟咁啦。但係又即係又褪唔到，因為條友廢啊嘛，卒之咧要叫運輸署咧嚟揾人褪出嚟咯。佢因而揭發咧，呢、這個叫做呢啲咁嘅阿叉貨櫃車司機咧，一來就係佢係457嚟啦，二來就係、是、貨櫃車司機根本就唔喺457個 list 嗰度啦，三來就係、是、即係引發咗好多人喺度屌鳩457咁。 喂，而家457其實佢唔一定喺個 list 㗎，你如果唔知佢周 sponsor 定咩就可以㗎啦。 即係。是啊，但是咧最扑街就 系啊，佢有啲漏洞嘅，其实所以啲人咪嘈咯，即系佢唔系话佢有个 list 嘅 occupation， 但系佢有啲漏洞噶，就系、是、唔知道有啲咩情况系唔知点样 sponsor 省提名， 系啊系啊，唔系只省提名嘅，仲有啲特别嘅情况咁样咧，佢可以申请咧就可以豁免噶。 但系咧最扑街就系咧，即系个记者咧、就去问佢咧， 系啊。 你即系话大佬，你做份咁嘅工，你冇理由点即系冇理由连褪车都唔识咁样噶嘛？跟住之后我哋仆街阿叉咧就好捻嚣张话系啊唔识啊，跟住之后咧、那个佢访问嗰、那个即系喺车上边嗰个 co-driver 嗰阵咧，跟住之后咧嗰条友就话、oh, I don't know anything, I was sleeping。跟住之后咧即系最尾个 sleeping 揸车 sleeping 系啊，唔系即系个 co-driver 即系坐喺乘客嗰个位嗰条捻样啊。跟住之後咧， 黐線 嘅，跟住之後咧，個記者咧又訪問佢咧，即係問佢話你搞到大佬，你搞到成朝全部人行唔到 M5， 你有咩感想？你嗰邊應該道歉，跟住條友一粒聲唔出咁走咗，咩即係457請 問佢算唔算犯法嘅咁樣阻擋？ 屌，梗係犯法啦！屌嗰條友係俾人罰9分，兼要罰3000蚊啊！ 哇，咁少3000蚊， 太少，唔係其實應該揾啲友仔民事訴訟佢咯。 话系都拉佢坐监啦，应该系咪？系 晚 黑佢坐一个礼拜啦，系嘛？ 打靶啦 ，deport 啦，你咪扑街！即系屌你老尾，一来四五七啦，入嚟争饭碗啦，二来就系屌你老尾。 同埋佢冇 skill， 即系呃人啦。 冇系啊，即系屌你老尾，系冇 skill， 即系坤人啦。屌你快捻啲 deport！ 咁咪即系，咁咪即系唔合乎 visa 条件啦。咁系咪应该要 deport？ 你要翻印度食蕉咧，咪柒头真系。 唔系，可能佢俾钱嘅呢啲四唔错位嘅， 即系买份工嚟做。 系啦，买工啊，好多啊呢度。 唉，不撚知所謂。唉，嗱，仲有咧，講埋咧呢個叫做好撚慘咯。我最近咧，其實咧睇加拿大新聞咧，即係加拿大咧真係澳洲化咯，定係澳洲加拿大化咧？你知咧？喂，阿貓，即係你覺得呢排 job market 點啊？有冇收到風啊？喺你江湖 job market 啊？睇你做啲咩咯？我覺得 係啊，但係即係呢個叫做 如果你做好實業嗰啲，就真係趴曬喺度啦，而家 係啦 ，manufacturing 嗰啲咪死曬咯。 但 如果你做啲 marketing， 其實我都仲 OK 嘅 ，sell 強個人嗰啲。 係啊，但係即係而家其實個 job market 咧都唔係咁好咁咧。點解我話加拿大強國化咧？而家咁加拿大咧，而家咧温哥華咧，就咧啲友仔咧開始咧好似雪梨咁咧就好燥底啦。咁就因為咧喺啲傳統嘅豪宅區嗰度咧，啲友仔咧就買啲咁嘅舊屋，跟住之後咧就剷平佢，就嚟起新。即係起嗰啲咁嘅怪獸屋咁樣，即係又嚟。 唔係 condo 定係起 house 先？ 起 house 咧，仲要好多咧，根本上咧就係嗰啲好係一來就係唔係咁舊啦，即係嗰啲 historical home 啦，同埋咧就即係話而家買到成條街咧都空曬咁樣咧，跟住啲友仔咧又開始嘈翻嚟。 北區都好多㗎，澳洲。 係啊，咪就係咁咯，即係我住嗰區啦，你講緊係。 係啊，好多㗎，好多買咗係空㗎嘛，尤其是新樓嗰啲啦。我見到偏部我行過咧 ，PLC 嗰度隔離嗰啲咧，好多空嘅。 唔係，我哋上集咪講咗話 PLC， 即係偏部啊，話 Ronga 啊、Waitara 啊、Hornsby 啊，全部 condo， 全部 condo 都係吉㗎嘛。 係啊。佢哋買咗等啲仔女過嚟讀書啫嘛，啲 係啊。喂，仲有另外一單嘢咧，就係咧加拿大東部咧 ，Nova Scotia 咧，就咧為咗迎合呢個強國人嘅口味咧，所以咧就決定咧呢個叫大批去呢個出口呢個海產啊。咁有蝦啦，有帶子咁樣啦。佢就係因為咧呢個叫做咧個呢個叫做fast rising Asian desire for Canadian seafood and agri products。is diversifying。 喂，咁咪好似澳洲龍蝦咁啫嘛？ 係啊，佢就係講話呢個叫龍蝦咧，就喺呢個叫做兩年之間啊，就 double 咗啊 export 去澳洲。 澳洲啲龍蝦都貴咗好多啊！你唔知你 全球都係啊，全球都 你有冇買餸啊？你有冇買餸啊？你唔知啊？ 我唔會買龍蝦咯。 我以前我买嚟煮龙虾，有时煮意粉买龙虾啦，买条尾都系60蚊到1kg，而家要80蚊1kg 咯。咩？全球龙虾嘅价钱都好贵，而家变咗。 系啊系啊，比大陆抢贵晒啊嘛，出口晒啊嘛，系啊。 咁佢就话they don't love our seafood just because it is a luxury, aspirational product. They love it because they feel that they're able to rely it for quality。呢个咧就系讲紧 China's middle and upper classes 咁样咯，系咯。你又几鬼扑街？即系你班友想食嘢就唔好揾我哋嚟教飞啦，屌你老母！ 系咪即系佢有钱就谂住食晒全世界咯？可以 咩啊？即系啲 即系等咗你好似而家嚟买农地咁啫嘛，买晒食晒你啲嘢咯。 系啊，咁 即系可以。其实佢咁样算唔算蝗虫嘅行为咧？ 屌，直情系啦！你即系好似我哋之前好耐之前讲嗰篇新闻咁样咧。即係呢個叫中國父母咧擔心自己嘅食品安全，咁關澳洲鬼事啊！你班友賊啊嘛，係咪先？ 係咯， 你班友咪賊死佢咯！唔好 你死你都唔係嚟做蝗蟲係咪啊？搞人哋啊！ 即係你搞到我哋死係咪先？即係你為咗你班咁嘅撚屌嘅生存嚟害撚到我哋，係咪應該要死啊？ 講時講我講起食啦，喂！我發覺呢排啲奶粉多翻貨喎，會唔會係嗰班撲街已經翻入大陸咧炒奶粉嗰啲？ 過年啊嘛， 係咯，就係話咯，係咪佢哋翻入大陸咧？係 啊。或者做樣咯，呢排風聲緊咯。 咩？我唔知喎，真係風聲緊咩呢排？ 咁你報紙係咁賣，係咪先？ 哦， 即係猖狂咁之後就翻嚟噶啦，係咯。 我懷疑係新年啫。 咩？我都覺得係春節啊！佢哋講 係啦，你新年你過年咁嗰啲學生啊，炒奶粉嗰啲都翻到中國啦，係咪先？ 要回國？ 係啊， 回國。 喂，嚟啦，好耐冇做，做你老母香港人， 系。 喂，喂，最近咧， 喂，呢最近有一单新闻正啦，我唔知道其他谷有冇人讲啦，但系呢一单我睇到真系笑到喷水。 咩新闻啊？ 有冇睇过最近以人基金佢知唔知佢哋每日报纸都有嗰个早晨八点钟啊，祝福香港五分钟有一篇文噶，有冇睇过？ 屌鸠屌鸠香港五分钟。 哇正喎、啊！這個2016年1月29號呢一篇超正。 講咩？ 哇！即係我從來未聽過有啲土文係咁正嘅，真係。你知唔知道個土文係講咩？ 你咪求主掌管全球 貨幣政策正。喂，咁啊，即係上帝做阿爺？ 咪啊！上帝係索羅斯得未？ 索羅斯。哇正喎、啊！跟住咧，佢講咩？驱逐一切对欧洲货币虎视眈眈，勒令国际大恶从。哇，系、哦，真系上帝做索罗斯、哦，勒令国际大恶从原路转回、哦。哇，咁索罗斯系大恶，可能系上帝咁啊，即系 神嘅旨意， 神嘅即系嗰啲，好似睇打哥斯拉咧，索罗斯系哥斯拉，跟住超人出嚟。 咁边个系三？咁边个系三头龙？ 又系上六八九啦，唉，打埋啦！ 求主兴起国际间的监管制度，愿主的公平公义要掌管全球的金融货币市场。屌你老尾， 喂，如果佢咁讲，咁第一个咧打靶咪系嗰啲陈某波嗰啲咯？ 中国政监啊！ 嗰啲即係嗰啲外匯基金局都要拉啦，佢喺度搞亂啦，係咪先？ 咩啊？即係咧，如果咧佢真係咁講咧，叫做求主興起國際間的監管制度咧，咁你任志剛去打，把陳德霖去打， 咪係咯？咁唔應該由佢哋嚟做喎，由神去做喎，係咪先？ 唔係啊！屌你老味嗱，即係咧，譬如咧，你撳上呢個叫主轉管全球貨幣政策咧，咁你教會買落嗰啲咁嘅定期啊，嗰啲嘢全部可以收皮啦，因為你基本上你講緊嘢咧係摧毀全球嘅金融市場，咁你教 係喎，教會炒起嗰啲樓咯，真係 唔係，其實你教會好多時咁，你收咗咁多奉獻咁。你要 make good use of it， 有好多時咧， 喂聽唔到啊你個咪啊！ 你教會收咁撚多奉獻，即係咧咁佢要去買債券啊，買啲嘢嚟保本。 係喎，咁有啲教會炒股票嗰啲咁咪應該拉打吧？ 係啊，全部要落地獄嘅其實。 有啲炒外幣噶嘛，有啲教會。 我知以前咧，屌真係唔怕爆迷料。我以前翻城浸咧，我知城浸 聽唔到啊！你個咪啫。 屌點會聽唔到嘅啫？以前咧城浸咧。佢咧買埋嗰啲咩五歲一橋債券嗰啲咁嘅嘢，基本上全部都喺度炒，係啦。 係咯，咁嗰啲咪要求主個智慧嚟打倒佢哋咯。 乜撚嘢？即係他們不但要關注整個國際金融貨幣市場的運作，更要監察股票市場上的沽空情況。咩黐線嘅真係？ 唔係，我覺得呢個正啲喎，免得不公不。而再次掠奪全球百姓的財富，喂！我覺得佢哋喺度掠奪全球百姓嘅財富，你睇下係咁叫人哋入教，跟住奉獻係咪先？ 唔係我覺得咧，這個港珠即係呢個港珠澳大橋咧，已經係掠奪全港百姓的財富， 咪咯 高鐵都喂屌喂你其實咧，你係咪去過以勒基金嘅？ 我去過佢哋有啲聚會咯，好多年前啊，到我諗有冇十年前咧，都差唔多十年前。 你可唔可以講下發生咗啲咩？即係我好有 興趣。唔係其實係咁嘅因為嗰陣時咧就升稿咁噶嘛，咁啊即係佢哋有一個聚會係俾啲升稿嘅女仔去嘅。 係咪好多恐龍？ 係啦，好哇正啦， 雜扒王， 雜扒。喂，最正咧係即係佢要俾錢嘅，唔係免費嘅。 幾錢啊？ 以前喺一個灣仔嘅酒店度搞嘅。幾錢、啊？咁嗰時好似話嗰陣時就我記得好似係$100到啦，去一次。 咁有啲咩？$100包啲咩嘅？食飯。 $100包 drinks 嘅啫喎，但係你都唔想食飯嘅啦，去完之後。 食雜扒。 全部扒咁樣。 但系全女人噶嘛？呢个嘢系咪啊？ 全女噶嘛？呢、這个佢有男同女噶嘛？咁呢个系呢、這个猪扒聚会咧，咁好搞笑嘅。即系其实我去嗰阵时候就比较都系佢比较早期嘅，咁就猪扒多嘅。 咁佢有啲咩讲？ 咁咧后尾啦，去嘅时候咧，佢已经系比较后期嘅时候咧，就变咗系保险聚会咯。去亲嗰啲女嘅都系保险 sales 咯。 但系你女 sell 俾女系冇亲和力嘅，除非中意磨豆腐。 唔系噶，八婆团咁 sell 佢哋。 我系咪即系好似即系以前未有 WhatsApp group 啦，而家就即系 send 埋好多咩长辈图出嚟啊，喺度讲咩呢个买保险有咩好处啊，做烦教。 唔系啊，佢哋即系嗰啲八婆团咁样诶买诶扮晒同你 friend 啊，诶我哋一齐 shopping 啊，讲下啲沟仔啊啲乜嘢，即系 I mean 又唔系话识男仔，即系喺度话咩点祈祷嗰啲咧，你明唔明啊？ 点样祈祷啊？节如何求？ 唔系咁，佢即系总之佢同你扮 friend 咯，我唔知点台，即系唔知点形容，即系佢总之就会同你扮 friend。你知做保险最中意噶啦，同你扮 friend， 跟住叫你买保单咯。 哦，系啊，系咁啊。 系啊，咁佢变咗后屘就变咗保险 sales 咁咯，好多喺入边。 咁即系呢个叫做其实咧。 我跟住我而家睇翻咧，顶佢费啊！而家要收280蚊啊，仲要报名啊，冇嘢食噶喎，顶你啊！我有自助晚餐嚟嘅，你食，以前冇嘢食嘅。 咁其實喂，但其實你都冇講咧，入到去咧，即係除咗即係保險阿姐嗰啲係另外一回事啦。但係以立基金會叫你做啲咩嘅咧？俾一 你入去，其實佢好似一個聚會嘅普通咧，開頭有咩敬拜啊、祈禱啊、分享嗰啲咁咯。但係咧，佢啲分享我。啊！佢每 系咪好成功神學咁樣分？ 好搞笑！佢每個月會派本見證集嘅，我記得佢係以前佢有擺上網噶，佢以前有上網我睇過噶，而家佢唔擺啦， 係咪 啊？有通訊我有啊，我冇好耐冇睇啦，因為佢嗰啲見證咧好鬼正噶。 點樣噶？ 唔知你有冇睇過啦？好多啲見證咧，嗰啲姊妹點樣識到仔咧？佢哋全部唔係話咩教會度識嘅，係咧嗰啲成功嘅例子好多咧，就係話我識咗個喺公司識咗個男，即係 something like 我喺公司識咗個男仔，我成功我祈禱，點知咧我成功帶佢翻教會，我哋而家一齊咁嗰啲咁樣咯。 其實我覺得咧，即係咧，即係如果要搞咁多大龍鳳咧，你喺公司咧扮跌筆咧，突個波拿出嚟咧，嘅成功程度會高啲咯。 喂，頂咁個人跟你翻教會，唔代表佢真係信嗰啲，你明唔明啊？ 唔怪之， 我唔覺得佢一定係同 應酬啫嘛，應酬啫嘛。 好多我識得好多有啲朋友咧，翻教會咧就係為咗應酬女朋友啫嘛。 都好鬼卡！我開嗰個網頁咧，話咩？我們應當如此行，百萬小時，萬民禱告。 係講嘅呢個好笑，你知唔知？呢個好卡！其實烤天佢之前有講過嘅，佢哋有個咩罪？全部嗰啲獨男噶嘛，跟住你記得，跟住喂。喺个紫荆金紫荆嗰度祈祷噶嘛，咩啱咩唔知咩 yes 咁样噶嘛， 好鬼嗨啊！ 成班独男，跟住仲有咩吴宗文主持开幕礼咁样，好搞笑。 吴宗文， 跟住咧系我讲啲好笑你听咯。咁你有咩百万祈祷会嘅？我试过有朋友去啦，都 OK 样噶。咁咧第一年去啦，又去到之后俾嗰啲独男围咯。教会都有独男噶嘛，咁嗰啲独男为佢祈祷咯。 祈祷做咩？ 跟住后屘佢第一年去冇男朋友唔得闲，咁佢自己去就俾独男为，咁佢话咗俾男朋友听咧。第二年咧个男朋友死都绑住咯，惊啲独男为佢咯。 但系独男为佢做咩先？为咗做咩？ 咁你啲饥渴啊嘛。 但系你围住佢，咁都要有所动作噶。咁 祈祷一齐祈祷咯，一齐祈祷咯。 你搞到独男围佢，搞到我以为乜独男围住佢咩？百万小时智慧。 唔系啊，佢喺嗰个好中意，之前好中意喺嗰个咩会展嗰度祈噶嘛。跟住 祈祷嘅内容系做咩？即系祈啲乜？ 佢好多好多嘢嘅，咁样通常都系咩为香港祈祷啊啲咁样咯。 好 high 咯！其實我睇緊佢嘅旗。 唔係，我覺得最真係好正嗰人，我 friend 去到俾人圍，跟住第二年條仔好驚，即刻綁住佢。 我屌！原來咩羅亞方舟祈禱手冊都有，登陸方舟都有。 我好耐冇 check out 啦，因為我睇過好多。 好多期咧，都系嗰啲见证咧，嗰啲丽人咧，都系话喺外边识咗条仔，跟住祈祷就带到成功带佢翻教会。我觉得有冇搞错啊？ 咩啊？即系咧，你讲见证咧，你谂，你搞到我谂起咧，哮天嗰阵讲咧，话有条友咧喺公司上下，好好，即系佢话咩？几十年前喺公司上下， 唔系因为佢好搞笑嘅，佢哋认为咧祈祷你条仔就会出现。大佬啊，你嗰啲个个成只恐龙咁啊，男人见到都唔开胃啦，根本男人真系睇样噶啦，第一眼系咪先？即系你唔使话唔系话你好靓，但系起码顺眼先啦，大佬系干净清洁，唔好成个男人咁先系咪先？ 咁如果女人成个男人咁样都好悲哀，好恐怖。 系啊，嗰啲系好恐龙噶，真系唔系讲笑，成个 J Y 咁样 ，J Y 咁样嘅。 边个系 J Y 啊？ 唔系 Y J。 边个系 Y J？ 雨真啊嘛，系咪 ？Y T 啊，屌！ 成个雨真，你后唔后？ 系咪真系嗰雨真啊、苏丝王啊咁样？ 但系要揾男人、啊，你点搞、啊，大佬？ 唔你知咩叫不如一枪打死我啊？周润发不如一枪打死我啊！真系 唔系，但系好搞笑噶。佢另外弟兄嗰边咧，嗰啲又好独立独男嘅，全部都。 我独啲定系佢哋独啲啊？我都好独。 好似佢试过搞啲聚会咧，系弟兄同埋啲姊妹噶嘛。跟住系好骑呢咯，我觉得。即系如果佢哋见到有 target， 就会成班仔围让嚟祈祷，又系嗰啲。 我唔系小矮人。雪姑七友咁搞到七个人举起， 即系佢哋譬如坐埋附近咁，根本又唔会话特登咁样围个圈咁，你明唔明我意思？会睇得出噶嘛？我呢啲女人系好敏感我对呢啲嘢。 但你话系咩啊嘛？即系呢个叫做系充满呢个保险同埋地产嘅世界啊嘛。 系啊，我后期去已经开始系多保险女咯，系啊。 系，你系咪想 问？佢同你扮 friend， 跟住话诶，得闲约你饮咖啡买嘢啲嘛？ 你其实系咪好想知我有冇俾保险女困过 嘅？啊，系喎，呢个快啲讲下保险女点样困人。 咁咧，其实我冇，其实咧，其实我真系冇俾保险嘅人，即系你唔好话保险女啊，啲友仔咧想 sell 保险俾我咧，其实都冇试过嘅，即系我知道我知道有啲人系做保险，即系我喺香港住，我知道有啲人系即系唔系一定保险嘅，即系嗰啲做所谓嗰啲叫private banker 咁啦，即系咁嗰啲友仔系要揾啲 high net worth 嘅人噶嘛，咁我系好 surprisingly 我冇俾人留过，可能我真系太孤寒吓。咁你做呢啲咁嚟嚟嚟去去都系几样嘢噶啦，一个就系入商会啦，第二个就系入呢个叫即系商会，有啲系即系譬如地区商会啊。青年商會啊，就最興噶啦。咁嗰度因為好多嗰啲，譬如做小生意嗰啲人，咁又唔係即係屋企又俾唔撚到咧，佢好撚大嘅網絡嚟，咁你咪要佢自己勾客嗰啲咯，係咯。 喂，係喎，講起咧保險咧，我講啲好笑俾你聽。 咩啊？ 我試過有個舊同事咧，俾保險女困。 咩點啊？ 佢係一個獨男嚟噶，好正。 澳洲定香港啊？ 香港。 跟住點啊？ 佢係一個獨男嚟嘅。跟住咧，佢有一排咧，无端端咧， 执得好正， 唔知点样，即系有一排就好学，突然间系嗰啲成淫笑咁啦，唔知做乜讲电话成淫笑，跟住同跟住 含水角含春， 跟住我睇同事话，哇你咁你笑得咁心花怒放，你 哇你发姣，你屌你， 系啦系啦，咩事啊？跟住佢喺度话冇买保险啫，跟住我同事话，梗系咪约嚟人哋去街啊？ 约街， 跟住咧好搞笑，跟住嗰条女咧呃咗佢买保险之后咧，以后就冇联络咯。 但系个保单仲喺度嘅，都要供。 啊系啊，跟住话唔知点解唔 cut 咗佢，真系好奇怪。 咩？以为条女可以回心转意？ 唔知道，可能俾人拖啩，我唔知啦。 咩？但系香港， 跟住佢哋成日话帮下人啊嘛，人哋好惨噶，新做噶。 新做啊！ 新做保险。 新做，条条女都话自己新做啊！屌你， 好搞笑啊！我觉得 女都咁 讲噶啦，独男同事真系好搞笑，帮下人啫嘛，人哋新做好可怜嘅，冇单啊嘛咁。 佢一讲新做，会俾人耻笑。 唔系咁啲有啲独男好天真噶嘛，同埋我以前做会计嗰行咧，啲人都比较天纯真啲，你明？ 唔系啊，咁公司系咪都有啲人啲有啲淫虫同事 嘅？咩啊？听唔到？ 公司系咪都会有啲入嘴贱嘅咸湿同事嘅？话屌新做啊啦，真系你又俾人做嘅真系。 冇，跟住另外有个八婆同事咪笑佢咯，俾人困咯。 好啊。时间差唔多，今集讲到呢度，祝大家新年快乐， okay. 恭喜发财， 好啦， 好啦， 新年发财，好啦，拜拜， 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